更多活动详情。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，北极、西藏、新疆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群岛春烟柳如烟，湖面里唱惊喜，坐轮椅下扯闲篇，红杏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垭口雾里眨沙眼，夹子上的绿衣签，长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说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纳木罕、安童在西里吉的引领下走进了西里吉府上。西里吉站在一侧，以手示意说：“请请请。”桌子上摆着烤全羊，全羊上插着三把刀。西里吉举起酒杯说：“在祖宗之地，先敬长生天，再敬祖宗一杯。”酒至半酣，西里吉说：“上歌舞。”纳木罕、安童醉眼迷离地欣赏着舞蹈。这八名女人突然用哈达勒住了纳木罕、安童的脖子，然后把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。纳木罕大惊，说道：“西里吉，你要干什么？”只见西里吉阴笑着说：“ 北平王、丞相委屈二位了，把他们都给我捆上。” 原来八名舞女都是男侍卫装扮的，他们七手八脚把二人捆了个结实，士兵们往二人嘴里塞了驼毛，往外推了出去。姚叔早已年老体衰，此时已觉得病得不轻，身体越来越沉重。刘秉忠前来探望他，身后跟着一位太医。姚叔说：“ 太医医治不了我的病，我这不是病，就是命啊，只是命跟我过不去。太医，你回去复命吧，我跟刘丞相说几句话。” 刘秉忠劝道：“ 公猫，太医既然来了，你就让他给你诊诊脉吧。太医治过无数的病人，我看你这个病没问题的。” 姚叔坚持不肯，说：“ 不用你诊，我的病我自己清楚。你回去给皇上复命，就说姚叔得了不治之症。” 太医无奈，只得退出。姚叔问道：“ 南宋已灭，帝室一家如何对待？” 刘秉忠答道：“ 让燕王亲自去杭州护送到大都来， 姚叔叔，还算说得过去。南宋灭亡了，国号也早已经改了，宫殿的建制问题这就提上了日程。忽必烈站在书桌前，刘秉忠站在一侧，桌子上摊开着写有皇城各宫殿名字的纸。忽必烈一一看着说道： 我只写大明殿的，其他的让真金和你们写，国文的让皇子们写。 忽然忽必烈又说： 你不是说南宋的赵孟俯书法一绝吗？哎，让他也写写看看。 刘秉忠闻听吃了一惊，说： 皇上，这不合适吧？他是一位亡国之臣呢。 忽必烈不以为然地说： 哎，他归降了我，不就是我的臣了吗？ 看到自己基本平定了海内，忽必烈的心也放宽了。可是看到自己身边的大臣一个个老去，郝经已经去世，姚叔又病得这么严重，史天泽的身体也开始不好，而自己的身体也是越来越衰老。每每想到这里，忽必烈的心中就会涌出一股悲凉的意味来。时间不饶人，虽然自己常说老当益壮，宁以白首之心，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。又说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可是有什么用呢？看到自己的皇孙铁木儿活蹦乱跳，朝气蓬勃的样子，忽必烈就更感到了自己的暮气沉沉。姚叔病得不轻，太医去过好几次了，不知道结果如何。忽必烈打算过几天自己要亲自去看看。纳木罕和安童中了西里吉的计，此时贺仁杰还不知情，仍然像平常一样骑着马到哈拉和林汗宫院内下马，把马缰绳交给一个侍卫，大步往里走，身后跟着几个侍卫也是大步跟着他往里走去。刚一进门，门旁一个军士突然跑过来，在他耳边说： 侍卫长赶紧跑，西里吉叛乱，捉走了大王。 贺仁杰闻听大惊失色，急转身往回走，两旁里钻出几十名叛军要围住贺仁杰。贺仁杰与侍卫们举刀砍翻了几个，夺门而逃。门口牵马的侍卫赶紧把马牵过来，贺仁杰跃上马背，大声叫道：快挡住他们！贺仁杰的侍卫们与叛军者混战在一处，贺仁杰快马加鞭奔逃，西里吉领着一支部队在后面紧紧追赶。塞北春季，湖边上仍然结着冰，贺仁杰策马过来，在湖边勒住马，后边的追兵是越来越近。贺仁杰沿着湖边跑，西里吉用刀指着贺仁杰说：那个就是贺仁杰，快追！人马是紧紧追过来，贺仁杰奔逃着，海都领着一只人马横在前面，大叫道：放绳！几个军士放飞绳，一下套住贺仁杰，把他从马上拽下来。西里吉用马鞭子抽了一下贺仁杰，骂道：都是你多嘴多舌，一会儿我割了你的舌头。哈拉和林海都大营的一间房子里，纳木罕、安童被五花大绑捆在柱子上。纳木罕不无忧虑地说： 我担心海都把事儿做绝了，杀了我们呀。 安童说： 我看他不敢， 他难道不怕大汗率兵来兴师问罪吗？杀韩子可是不赦之罪呀。纳木汗说，他们都疯了，什么事做不出来呀。安童说， 我想会有人逃出去报信。 哎，你的侍卫长贺仁杰呢？那天他怎么不在？ 纳木汗说，我派他去韩城外巡哨去了。哎，都怪我轻信西利吉呀。 捉住了贺仁杰，海都回到自己的大帐内，左右坐有蒙哥、铁木尔、西利吉等几十员宗王大将，前边站着绳索在身的纳木汗、安童。纳木汗怒斥道， 海都，你要把我们俩怎么样？ 海都说，哼，要你们俩跟我们一起反元，恢复蒙古汗国。 海都命士兵过来给纳木汗松绑。 海都冷冷地说，我不想杀了你们。纳木汗毕竟是我的兄弟，安童也是我所敬佩的太师国王木华黎的曾孙，但是你们要看着，看着我怎么收拾忽必烈。 纳木汗大喊道， 与其如此，你还不如一刀砍了我。 西里吉拔出刀走过来说，我现在就砍了你。话音刚落，就被蒙哥铁木尔坚决制止。 蒙哥铁木尔说，海都王兄，忽必烈已经灭了南宋，如果带大军来，那该怎么办？ 海都说，哼，你们怕了？我不怕，我不杀他们俩，到时候就拿他们俩跟他忽必烈讲条件，他就奈何不得我们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南宋灭亡之后，皇宫当中所有能够拿得动的东西都被完好的转运到了大都的宫中。赵显皇帝、皇太后、太皇太后等等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。大都皇宫一个宫殿的大方桌上摆着很多南宋皇宫里用的金银珠宝、玉器、瓷器、绸缎等等。忽必烈后宫的妃嫔子孙们几十个人在挑选着，互相比着，嘻嘻哈哈，打打闹闹的。查弼从里面走了出来，一看到这个阵势，眉头紧皱，大声说道， 你们把东西都给我放回原处。 众人闻听先是一愣，然后很不情愿地往回放着东西。查弼声音颤抖着说， 看看你们这些大人，孩子们还不懂事，你们就这样影响他们啊？你们也不想想，南宋皇帝们聚集了这么多的珍珠宝贝，他的孩子们不争气，一个都没保住。我们的孩子们如果同样不争气，让他们要这些个东西又有何用？ 嫔妃们有的脸色羞涩，也有的不满，但是个个不敢再出声，一个个领着孩子们低头走了出去。忽必烈时刻挂念着南宋皇帝的几千号人是否安全抵达了大都。真金说，在定州境内谣传有人要拦截解救他们，我们戒备森严，没人敢来。傅寒，咱们什么时候接近他们？ 忽必烈说，你先跟刘丞相他们商议一下，给他们定个名分，以安其心。 人家毕竟是大宋的皇帝和皇后啊。真金领命去办。真金召来刘秉忠说：先生，王宋帝室几千人都来了，父皇的意思是给他们封个爵位名分以安其心，让咱们俩提个方案来报给父皇。刘秉忠想了想说：那就封废帝为银国公吧，封谢太后为寿春君夫人，福王封为平原郡公吧。真金点点头说：再受废帝开府仪同三司，其他的就先等等吧。刘秉忠说：我还有一件事在心中存了好久了。中书左丞阿合马专权过甚呢，我这个右丞相都管不了他。燕王总理朝政，应该斥责让他收敛一些。真心沉思半晌说：是啊，御史大夫玉溪帖木儿也跟我说过几次这个人了。刘秉忠此时语言激烈地说：他以为国库敛财名义搜刮外官，又不把朝廷大员放在眼里，专横跋扈，引起百官不满，长此下去朝纲必乱呐。二人商议已定，真金去见忽必烈说道：我和刘先生商议的结果是封赵显为银国公，受开府仪同三司。忽必烈略作思考说：银国公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好，我再加一官，检校大司徒。那谢太后和福王呢？真金说：封谢太后为寿春郡夫人，福王为平原郡公，召见的日期暂定为5月2日。他们问见傅函的时候该着什么服饰。忽必烈略加思索后说：还让他们穿他们的南宋朝服吧。5月2日到了，忽必烈正式召见南宋废帝和太皇太后。忽必烈与察必并肩而坐，侧面坐着真金，阶下坐有谢太后，跟前坐着小皇帝赵显，一侧是全太后、福王等等人，他们都穿着南宋的朝服。忽必烈说：各位，我接你们到大都来安局，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。封赵显为银国公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检校大司徒。谢太后闻听，赶紧对小皇帝说：快跪下谢恩。赵显跪下头伏在地说：谢皇上隆恩。忽必烈说：请起。赵显起来，忽必烈又说：封谢太后为寿春郡夫人，封福王为平原郡公。谢太后、福王各个跪下谢恩。忽必烈宣布明日赐国宴款待各位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贺仁杰自从被海都关押起来，就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要逃出来。 没过几天，机会终于来了。这天夜里，两个哨兵正在门两侧站岗，一个老军士佝偻着腰，慢腾腾地提着一个食盒走过来，对两位哨兵说：“ 开门，我进去喂狗。” 一个哨兵笑着打开了门，军士提着食盒走进屋里。此时，贺仁杰正坐在屋角地铺上打盹。提食盒的军士走进来，说了一声“吃饭”。贺仁杰左右瞅了一下，招手说道：“ 放我跟前来。” 这个军士阴阳怪气地说：“ 哼，都已经这德行了，还摆你侍卫长的架子。好啊，我干脆喂你得了。” 军士走到贺仁杰跟前，猫腰放食盒的瞬间，贺仁杰双手掐住军士的喉咙，一使劲把他的喉咙就给掐断了，然后把他轻轻地放在屋角，再听了听动静。贺仁杰迅速脱掉身上的衣服，换上军士的服装，把军士的刀也挎在身上，又提了食盒往外走。贺仁杰打扮成送饭的老军士，佝偻着腰走出来。一个哨兵笑着问道：“ 哼，狗这么快就喂完了？” 贺仁杰点着头往外走。另外一个士兵发现不对头，赶紧说：“ 你站住！” 贺仁杰拔出刀，把这个哨兵一刀砍翻在地，往外就跑。贺仁杰一口气跑到哈拉和林大营拴马之地，一刀砍断一匹马的缰绳，跳上马背，催马狂奔而去。在后面有一支小部队举着火把猛追不舍。贺仁杰骑着快马狂奔到大都北部的一个湖边，他在马上摇晃着，战马见了湖水拼命跑了几步，到湖边低头拼命饮水。贺仁杰已无力勒马，自己也是扑通一声掉在水中。贺仁杰拼命往外爬着，身上的伤口阴出血，染红了湖水。贺仁杰的马抖动着轰然倒在水中，挣扎着四腿嘶鸣了几下，再也不动了，肚子鼓鼓的，眼睛瞪得大大的。贺仁杰四仰八叉地躺在湖边，奇状悲惨。这时，一个牧马人骑着马过来，见了贺仁杰下了马，用马鞭子捅了捅贺仁杰，见他不动，于是从身上掏出了一个锡壶，扶下身子，把贺仁杰的脑袋扶起，灌了一口酒。贺仁杰一下子呛得醒了过来，看到牧马人并无恶意，他才说：“ 我是忽必烈大汗的侍卫，我现在正被人追杀，我要借你一匹马用，行吗？” 牧马人说：“那你就骑我这马吧，但是你要留下一个凭据，将来还我的马。我这马可是一匹好马。” 贺仁杰脱下了左脚的靴子递给牧马人作为凭证。牧马人把一块羊皮递给贺仁杰，贺仁杰用羊皮包着脚，然后骑上马，调转马头，催马前进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